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移向日本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19848点，升237点，总成交211亿。上证综合指数324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12261点，升37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00.02，升4.6；美团173.1，升3.5；�里里巴巴90.1，升2.15；创科实业96.6，升9.6。京东集团217.4跌1元，盈富基金20.38升2.4，友邦保险76.1升2.5，恒生中国企业68.76升9.4。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46，英镑9.566，瑞士法郎8.317，澳元5.548，加元6.139，新西兰元5.017，欧元8.072。每百日元兑港元5.89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899。港金报16760元，比上日收市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6.43美元，卖出1786.94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亚公角对出，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对出，咁亦都影响到马鞍山路去翻大老山公路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大水坑港铁站噶。重复多次啊，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亚公角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对出，咁亦都影响到啦，而家马鞍山路去翻大老山公路方向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大水坑港铁站对出。较早前将军澳道去翻鲤鱼门道支路，近住观塘警署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唯一行车线咧，头先封咗嘅，而家封路重开，咁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就喺电话机楼。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杏花村慢线的工程就已经完成。咁而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杏花村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行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香岛道来回方向介乎蒲苑至到深水湾泳滩一段就比较挤塞。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葵涌的昌荣路去回梨木树方向，近住和宜合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在葵仲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你听紧咩歌啊？ 哇，我爱黎明，夏日倾情。 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我？ 无论你听紧咩歌都好，每个年代都有属于自己嘅经典金曲。星期一至五晚11至2，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等我艾力播翻首啱你心水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九度气温，相对湿度86%。我头先做咗样好蠢嘅嘢，我叫个朋友帮我揾只碟。 系啊， 唔使，你可以完全收翻，你唔会蠢噶，系咪先？ 你讲。 唔系啊，有人叫我借朋友呢只碟。 系啊，跟住又话自己做嗰件好蠢嘅事，系嘛？ 系啦， 跟住我着火，我见你。 我第一谂啊， 着火，梗着火啦。 会揾翻嗰只啱噶？佢话未必噶。 梗系啦，你问我呢个问题。 佢都要为佢自己。 系啦。 系咪要 守啲 底牌？ 哎呀，你。 木兰咧打唔成咧，今日嘅天气咧就系唔太稳定，不过咧就好似都唔算太差。今日嚟到我哋九龙塘附近都见到有啲阳光啦吓， 少少 晒住吓。 嗱系咪咧？嗱即刻有嘢出嚟啦。 嗯， 系啊。 系啊，我啱先讲话乜都冇嘅，点解就雷暴警告有效、 哦、 去到12:15啦？ 我哋唔好讲呢啲词啊吓。 阿雷公， 雷公话你话我唔 系我收工。 系啊， 你叫我收工 啊？ 系啊， 我出嚟 吓，雷暴警告有效时候咧，今日12:03 系 咁啦，区区唔同嘅。今朝咧，我由呢个沙田翻嚟嘅时候咧，沙田就比较多乌云咯，即系阴嘅，好似就系落雨咁。但系嚟到呢一个九龙塘就会，咦，有太阳添，仲 好 热。 因为有个芝士山啊嘛， 系啊，假 嘅 个山，系 啊，两件事嚟嘅。一翻嚟嘅话，呢度干嘅个地， 冇错啦。咁啊，无论今日天气点都好啦，咁啊，等阵快车稳阵啲啦吓。嗱，呢个世界上咧，骗徒嘅手法层出不穷，不过有时都系如出一辙嘅。咁咧就发生咗一个喺上海咧一个新闻啊。首先你有冇听过咧？有啲叫做可能阿马小强咧就会听多啲，因为你阅人无数啊吓，即系唔系话你接触嘅多数系嗰啲嗰方面，即系啲宽场女性咧有一招咧就系咁样嘅，带啲客人咧就去买名包包、名牌、名厂贵嘢啦吓。跟住咧就可能咧拜拜之後咧佢就 賣咗佢 原封不動， 係啊， 唔係賣啊， 香港都有啦， 係褪退錢啊，佢唔係點賣， 咪就係咯， 拎翻個鋪頭 原咯， 係啦， 香港有間最經典就喺斜佬嗰度， 梗係知啦， 斜佬啊， 賣唔少， 嗰度叫斜佬啊， 真 係啊， 大家知㗎啦，去斜佬轉轉手，跟住變 cash 啊嘛， 哦， 係一個國家嘅鋪頭名， 哦，唔係淨係講緊係嗰個職業，有好多女孩子都係咁做，嗯， 係啊， 哦，即係叫男朋友 買，係叫男朋友買，或者係嗰啲俾附屬卡你嗰啲咧。 系啊， 系啊，嗰啲系咩唔知啦。 总之就 系啦，总之佢就碌完卡之后， 一路运转，货如轮转， 货如轮转，冇错。跟住佢就去斜佬嗰度，诶，转转手嘅话咧， 即 系 同埋其实嗰啲铺头都知噶，即系都 梗系， 即系已经完全， 其实系策略嚟噶， 系啊，人员服务， 冇错， 系。好啦，咁喺呢个场合咧，就有一位60岁嘅。 女性啦，唔好话婆婆啦，女性咧咁样样，咁啊喺系啦，网上咧认识好多男子就约会吓， 咁犀利啊， 系啦， 仲咁活跃啊，六十岁都几好， 约佢去去街咁样， 我都希望我第时系咁啊， 但系去街嘅时候咧 ，me too。 佢一定係經過一間水果鋪㗎喎， 係 生果鋪。生果呢可以貴可以平， 但 係 你呃到幾多啊？ 佢次次呢 呃個鋪頭啊， 可能積少成多啩。 真係 因為其實呢佢呃咗好多次㗎啦，不過有終於有一次呢有位張先生啦、啊、就終於報案咁先 揭發。好少聽到呃生果。 香蕉 就带咗呢个张先生，首先讲呢个张先生啦，呢个苦主啦吓，就入咗去买咗好多诶贵价生果，但我睇落去呢啲唔似贵，榴莲贵唔贵？ 哦，可以好贵噶， 我咪 话买 咗 个 500蚊嘅榴莲咯， 系啊，过千啊， 水蜜桃贵唔贵？ 哇， 水蜜可以 超 贵 啊 ！OK， 总之佢拣晒全店最贵嘅，咁咧、其实张生嘅损失都唔系好多嘅啫， 两千 千几蚊， 系咯， 千几蚊 系啦， 好啦，跟住佢就。毫不客氣，俾錢啦咁樣啊，即係穿住佢手臂啦，即係可能俾錢啦咁樣樣。咁男人好衰嘅，有時咧就好似又唔係幾好意思。 你唔好拖曬全部男人落水啊！ 我會唔係幾好意思嘅，我會俾錢嘅。 咁 OK 啦， 係啦係啦。 你男女都唔會唔好意思噶啦，你要貪心精，貪心精上身好難唔好意思喎。 啊，順便同你講聲，我聽日隻歌就係叫《貪心精強哥》啊。 哦，好啊，好啊， 好啊。 好咁啊，呢個張先生，但係咁。买完之后咧，佢唔攞住，唔好攞住啊！我哋而家仲要行下街先，咁跟住咧就同佢行街啦，行咗一阵之后就好啦，拜拜啦，我走啦咁样，吓、咁啊走噶啦，咁样，于是咧佢就走咗啦。但呢个张生谂下，第一佢买咁多点食咧一个人，同埋好似佢头先买完生果咧，都好似好想快啲走咁样，即系系咁要行两圈， 即系破绽， 系啦。于是咧佢谂谂啊，其实咪呃我噶，就走去报案。咁后来 报案 系啊，报咗案咁 咩啊？ 系咯， 佢觉得人哋呃咗佢钱咯， 吓。 系啊， 呢件事受唔受理啊？ 奇怪 吓、 啊， 好、奇怪、啊。 因为佢话佢睇过之前有一啲网上讲嘅骗案情节好相似，嗱，佢真系咁讲啫，起咗疑心就要报案啦。 但系你，但系咁样，你买生果俾一个朋友，跟住到走嘅时候，跟住 你又话俾人哋听，我就系、是、啊，我埋单噶，但系佢呃咗我钱啊，受理咩？ 唔系咯，同埋佢话啲生果未攞噶嘛，你咪翻翻去水果铺嗰度咯。 你咪翻去水果铺咯，攞咯。 嗱，佢新闻就冇讲得咁详细，总之佢就话佢报案啦。咁后来咧。个案情交代就话警方一串乱起翻咧，就原来呢个女人系惯匪嚟嘅， 一网打尽 就呃咗好多次噶啦，咁样 都系水果啫， 唔系又唔系话水唔水果， 佢 话 佢 后来会 退翻钱 啊嘛，哦，之后再退翻钱， 佢自己根本就冇攞到啲生果， 再查翻之后发觉系咁样， 每日都系嗰个榴莲同埋嗰个梳蕉， 喂，咁以后我同你去买嘢咧，或者同你去食饭，你小心啲啊， 我唔惊， 一阵间可能我请咗你之后，跟住我话俾佢听。我真系报案话咧，你呃我， 唔惊， 系咪啊？ 我呢惯匪嚟嘅，我第惊 咁呃饮呃食， 系咯， 同埋 呢 啲系噶。其实呢啲爱情嘅馈赠咧，有冇得话呃嘅咧？即系等于话，好啦，个女仔你要你买个钻石戒指。跟住買完之後冇耐分咗手，咁你可唔可以又話？ 梗 係 唔係呃啦？ 唔係你咁樣噶嘛，梗唔係啦。你有一段時間噶嘛，你大家有談過情。 我記得嗰時香港咧，曾經有啲媒體咧報導過嘅，就係、是、網上認識咁先算啦。咁嗰、個好似係男仔嚟添啊，就帶嗰個女網友咧去買嘢，跟住今日我生日啊，跟住又叫你送嘢俾佢。 咁啊，即係一萬幾千嗰啲就 係啦。後屘亦都係有人報導過出嚟嘅。咁 呃唔呃就要睇下就係、是、俾錢嗰個人自己點睇 啦。 係 啦， 你 願意咪 OK。 系啊，你愿意就唔系呃咯，唔愿意嘅话咧就随时咩都系呃噶啦。 咁啊系，即系等于你做嗰啲咩观音兵嗰啲，其实你可唔可以话佢呃你啊？系咪？佢又唔系真系俾你做女朋友，但系佢有时候叫你接佢送佢啊，买嘢啊，咁嗰算唔算呃？ 你嗰个问题嘅就系因为佢呃自己多过人哋呃你嘛。 系啊，大佬啊，你有冇做过兵啊？ 我绝对 有。佢唔会做兵，佢点会 做 兵啊？ 做将军啊！ 我绝对有。我仲 成日左右 我而家就系做紧一个兵。 咩兵啊？ 冇 兵啊？ 屋企人咯，系啊。 哦自己愿意噶嘛？你唔好 讲，系啊， 系啦，所有嗰啲屋企嘅嘢都系我搞啊，劳动啊。你有冇 做 兵啊？ 做咧？点解佢哋唔做咧？ 有做，不过有啲我做，有啲佢做。 咁咪系咯， 咁 就 唔 系兵啦。唔好讲到自己假。 系啦， 咁你有冇做啊？ 我冇做过兵，真 系 冇做 过 兵。 唔觉得自己系兵咯？唔觉得自己系兵，咪唔系兵咯？ 唔系我真系唔 呢 个 系 个 哲学嘅问题。 即系你有冇唔系啊？嗰时你个女仔同你睇 show 又话你 serve 佢又掟咗个。 个网球啊嘛，掉咗落去 嗰个你系咪兵啊？ 嗰阵时你 系 咪兵啊？ 系啊，嗰个女仔都唔中意你， 唔系嗰时真系唔算系冰， 冰唔系代表嘅就系佢唔中意你，系啊，而系、啊啊、一而再，再而三咁样，系、啊、自己甘心愿意去咁样、啊、去人哋随寸随到，咁、 啊、 就叫冰。 系啊， 好似做个女仔要你遮佢啊嘛，周阿姐系咪？我记得 哦，响 我记得 晒 你 嗰 啲，我记得晒你嗰啲 落翻去嗰嗰条大斜路， 系咯，咁系咪冰啊？嗰次 抌咗我把遮，我执翻。 梗唔系冰啦，佢连冰都不如啊！冰都仲叫人哋会再揾你啊！即系阿惊 ，李姑娘插嗰啲刀好入嘅。 系啊，唔系咁我真系以此论事啫，系咪咁讲先？ 我哋都留三分， 你赢唔赢啊？ 赢 系啦，你连冰都不如， 卒仔 啊，卒都不如啊！ 即系一只手指卒死我， 卒仔强， 你系识卒。 喂，早晨，早晨啦！真系大家雷暴警告，有时候到十二点三，29度气温啊！今日天气多云嘅，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有呢首 Bread 嘅，叫做 If。 If a picture paints a thousand words, then why can't I paint you? The words will never show the you I've come.If a face could launch a thousand ships, then where am I to go? There's no one home but you. You're all that's left me to. And where beside you all the way. If the world should stop with all things spinning slowly down to dust, I'd spend the end with you. And when the world was through, then one by one the stars Alex, 做新人要懂得穿衫，有时穿清凉啲，唔使怕丑啊。 强哥，那年新人不是我，唔使客气啦。 强哥嘅意思系，厨房系一个酷热同潮湿嘅工作环境，要长时间喺里面好容易中暑噶。记得穿浅色同通爽嘅衫啊。 唔明你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联来》嘅《风骚即安镜》。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厨房环境易又湿，预防中暑要记得。我系 Alex 邝星宇。 我会成为红星， 九曲新词，全新演绎，同你风骚唱不完。 学古文不敢瞓，求学问要缘分。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星期五风骚唱不完。 识咪掌我最恋， 应承大家，我就算我几红，我都唔会离开呢个节目，好唔好？ 唱歌疲劳完翻未啊？即系好翻未啊？唱歌疲劳， 佢冇得疲劳啦， 好翻啊， 好翻啊， 琴日 系啊， 你试下唔唱啊？ 系啊， 于是今日礼拜就有新歌演出啦， 明天 系 咪 啊？明天，诶系，听日我咁 系啊，系啊啦， 系啊， 发 落不支持嘅歌咧，你 系啊， 你 个头 过嚟哼哼嚟， 不但系以前咧，逢星期一二都要开始练歌，见到阿李老师 系啊， 咁啊呢齐个 singing lesson 好似好凋零， 佢疲劳啊嘛。 佢疲完啦嘛，佢话疲完啦嘛， 系啊，佢疲完，咁我都要俾佢唞下两日噶， 系、 哦、 啊， 系啊， 疲完再唞， 梗系啦， 系 吓，个复原当中 练成点啊？吓， 诶， 有冇四分五分功力啊？今个礼拜， 嗯，点样？ 我觉得 OK， 因为咧，其实呢首歌咧，我由细细个已经听啦，第一，第二就话好简单嘅首歌， 少少姑娘轻舟起床。 嗰只都好喎，嗰只都系细细个开始。 我有叫佢唱呢啲噶， 系啊， 萧萧姑娘咧，我就唔会叫佢清早起床 啊。啊，我知。 你会叫佢乜嘢？我想问。 咁啊，赖床叫佢。会叫佢赖床。 萧萧姑娘咩啊？ 啊，萧萧姑娘做咩好啊？ 夜晚先。 夜晚先起床。 讲啲又 哇，咩人嚟噶嗰啲？ 俾你讲啦， 啲咩姑娘啊？ 我搵下啊，发发帮我电啫。 萧萧姑娘。 又或者系条街黑咪掹条街。 条街黑到鬼都怕咯。 路上飞上走散，就到咁老电下。 又话大海蚊帐，大海蚊帐， 系啊呢啲咯。我叫你唱噶，你唔肯啊嘛，又太快。 呢啲民间宝藏嚟噶，好多细路仔识唱噶。 我搵只串烧呢啲儿歌先啦，得唔得？ 周红你 系啊， 就由小小姑娘开始。 系啊 ，OK。 跟住啊，仲有条肠唔知乜嘢嘅， 听日留意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美食博览今日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现场维持不提供试食安排。在开幕之前，已经有不少市民和长者轮候入场。今届展览继续有展商推出优惠价格，吸引客人消费。有市民通宵排队，目标是购买平价鲍鱼，会使用新一期消费券购物。有人说不介意现场不设试食，但亦都有人认为提供试食才知道食物的味道，才决定是不是购买。红馆 Mirror 演唱会大屏幕坠下的事故，据了解，负责演唱会的舞台、美术和广告公司的高层人员今日会向警方录取口供。消息说，警方今日暂时未安排人员到红馆调查，亦都不会安排 Mirror 成员录取口供。今个星期五起，抵港工作的外佣亦都会采用3+4的检疫模式。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说，政府昨日的公布令一些雇主措手不及，外佣提早离开检疫酒店，雇主需要另外为佣工找地方作医学监察。由於雇主難免擔心剛抵港的外佣可能感染病毒，因此不想外佣即時回家進行醫學監察。陳東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由於有關外佣不少是初次來港，當完成酒店檢疫要搬到其他持牌酒店進行醫學監察期間，雇主需要照顧外佣的膳食或者陪同對方去做核酸檢測等，對雇主帶來不便。另外，陳東峰提醒雇主，合約是由外佣抵港日即時生效，因此當外佣完成3日檢疫酒店之後，雖然雇主或者不想外佣即時回家進行醫學監察，但仍需要支付薪酬。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993宗新冠本土個案，包括614宗確診和1379宗無症狀感染。海南的本土個案有1364宗，主要在三亞市。當局說，三亞市已經安排14架次飛機接載2100多名因為疫情滯留當地的旅客回程。另外，西藏有2宗本土確診和66宗本土無症狀感染，廣東有25宗本土確診和5宗無症狀感染，新疆有380宗本土無症狀感染。天氣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昼嘅12:15。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19853点，升242点，总成交28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47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12289点，升65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00.06，升5蚊。 美团172.3升2.7，阿里巴巴89.75升0.8，创科实业95.55升8.55，盈富基金20.38升2.4，京东集团217.6跌8.0，恒生中国企业68.78升9.6，友邦保险76.2升3.5，比亚迪282.8升3.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46，日元133.27，瑞士法郎0.944，加元1.278，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219，欧元对美元1.02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9。港金报16760元，比上日收市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6.61美元，卖出1787.12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嘅快线啦，咁龙尾就喺太子道西。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太子道西。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和斜村一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御龙山。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空间魔术师》。 做咩啊？咩事啊？ 我唔够分升大学啊！对唔住啊，嘥晒你啲钱。 诶，咁就系嘛？读唔到唔紧要噶，做其他嘢咯。 嚟紧一集《空间魔术师》，信自己，揾出新方向。香港电台第二台《Made in Hong Kong》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是快活啊？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唔单止快活。仲系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系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风骚快活人。 今日咧，讨论区上面咧，有啲人咧就讲咗一个发生喺香港嘅罪案啦。但系呢罪案咧，其实咧真系好点讲？你会好挣扎，去唔去继续追究啊？或者去报案啊？或者系做呢个人？ 因为金额唔大， 冇错啦，就系话咧喺一个公众地方啦，地铁站啦，例如地铁站啦，佢未必地铁站比较多啲嘅，就有啲叫唱钱党啊，就阿小姐可唔可以帮我唱钱啊？咁样样咁咧， 而家仲有用咩？嗬， 系啦， 我冇喎，你有冇噶？ 有 散纸我身上真系冇， 但我谂住咧，我每次都系操紧50元咧，我就去增值，因为我唔会代噶啦。 哦，即系总之啊，佢咁嘅，佢呢个案件系咁样。咁有个人咧拎住张20元，就问一个女仔啊，你有冇2张10元啊？因为我想即系叫唱散佢啦咁样。咁当时呢个女仔打银包睇啦，即系佢愿意帮嘅。啱啱掹咗张10元出嚟。未再攞嘅時候咧，佢已經伏 咗 聲，攞走咗呢10元， 奔跑， 奔跑走咗啦， 不足狂奔， 係啦，咁就喺算啦，10元咁嘅心態之下咧，佢就 追唔追咧？ 冇追到啦， 報警咧， 亦都未必追到，係啦， 咁咯。 如果系咧，俾人掹咗你张10元纸咧， 首先呢件事一定唔会发生喺我身上，系啊，咁所以如果真系啊吓，真唔会咯， 为咗个10元， 其实佢都好惨。 吓，唔应该少嘅，系啊，即系原因重要嘅就系点解咁样十蚊都会？ 我会睇一个人系咩身份、咩年纪。 哦，佢话身体略肥胖嘅。是已經是慣犯嚟㗎啦，之後呢件事就即係公開咗啦，咁跟住有好多人都嘅話就其實基本上佢係成個內唔內係咁嘅，咁但係有啲人唔肯唱俾佢嘅時候，仲要俾佢鬧添，係就係咁啦。 我記得試過有一次佢唔係佢，即係我有一次喺街上面啦，我停咗架車喺度等人啦，咁另外有一個人走埋嚟，哦唔好意思啊，你可唔可以唔知借住幾多錢啊？其实佢个方话身边，我谂翻转嚟系有啲破绽嘅。我冇我个银包锁咗喺架车，跟住又话自己冇钱攞翻架车出嚟。但我身边我先谂翻转头，咁你个车匙咪攞到你银包咯，系咪？即系总之就系佢我嚟我去啦，就问我攞唔知100蚊定。 嗰个一定系女仔啦，你咁迷迷痴痴。 叔叔嚟噶， 哇！你点解搞成咁啊？你 叔叔嚟噶， 叔叔都唔放过。 哎，我真系睇你唔起。 仲有一次喺呢一个旺角卖宠物嗰条街， 系 咁咧，我正喺度睇紧嘢嘅时候，突然之间有人大声嗌抢仓鼠啊，咁样，抢仓鼠啊，即系嗰啲仓鼠咪一个 open 嘅。 点解要讲得咁清楚咧？嗬，即系我意思，我就抢嘢啊，系啊，咁人哋咪会追咯。 因为佢话俾个店家听啊。 哦， 入嗌入去个店家，喂啊，攞啲你仓鼠啊！ 哦， 佢咧就一个好似一个成个兜咁咧，摆咗啲仓鼠仔，就摆喺近门口嘅， 成箱仓 鼠仔，系啊，啲仓鼠仔得意喺度爬爬爬咁样，佢好快咁啊，噗一声攞几只跑走咗，所以嗰阵就嗌入，喂，抢仓鼠啊咁样，咁咯，但追唔到噶啦，其实 唔好追啦，佢阵间你追到佢又抌咗佢，我觉得你又唔好追，真系唔好追，系啊，你话如果。嗰少少錢，我都唔會追究咯。我就當幫一個人咯，即係個心態係咁樣調整自己，係啊。 我即係調節自己咯， 調節自己 係啊。但你唔會去即係追究呢件事咯。我就試過嘅，我試過嗰陣時候會仲會搭呢個 MTR 嘅時候，咁我有一次嘅就係我啱啱入去啊佐敦道嗰個站，咁就喺個門口度見到有一個咧都著西裝㗎，但唔係話打曬呔，你都見到應該係 office 做 office 嘅，咁啊就乾乾淨淨嘅。佢突然間就走埋嚟同我講，佢就話唔好意思，我頭先跌咗銀包。佢就話我而家咧想搭地鐵，但我冇錢啊，我身度真係冇錢。咁如果係嘅話，你可唔可以借10蚊俾我？我借俾佢咯。 哦，呢啲啊借 10蚊啫， 10蚊咯，咁啊就借俾佢咯。但係跟住我都將呢件事講咗俾我啲朋友聽，佢就係話：你諗下，佢一個借10蚊嘅話，佢總之佢企喺度，佢可能一日已經基本上可以賺好多錢㗎啦。 雖然 係 嘅， 咁啊就係我同阿小強所諗嘅心態都係一樣，我就覺得可能佢真係有事咧， 冇錯， 又唔好下下都用啲即係係佢咪呃我啊，或者係即係呢啲係騙徒嘅心態嚟去咁樣諗人。但係我又會覺得佢就係又係喎，你倒翻轉嚟。谂嘅话，我又会觉得系嘅。其实好多时候，佢哋都系用你嘅同情心。 系啊，利用你 同情心。咁呢一样嘢，我就最唔过得过我自己咯。吓，如果你系呃我嘅同情心，如果你真系有事嘅话，你会令到嘅就 系 有啲人真系有难， 系啊， 亦都冇人会够胆帮佢。 冇错， 因为都市里边太多骗子啦。 系啊， 其实我另外有一个朋友损失重大。咁呢样嘢咧，其实随时会发生嘅吓，即系唔系吓大家。佢咧有一次咧，就喺一个好多人嘅喺我哋九龙塘附近一个好大嘅商场嗰度啦。咁啱啱就喺洗手间出嚟，可能只手湿定唔知咩咧，咁佢就一只手揸住手机，另一手揞纸巾抹定唔知点，即系佢有少分神嘅。咁突然之间有个人就好快咁样，噗一声就喺佢手上攞咗个手机，就喺佢未定神，已经唔知跑走咗去边，因为商场都好多人啦，咁样，同埋根本上佢即系回唔到神啊，咩事啊咁样，已经唔见咗个人，咁就冇咗个手机。系，所以呢啲都系大家要留心。 嗱，早几年十年八载咧，啲手机真系睇得好实嘅，俾人哋攞手机。但系而家咧，你觉唔觉好似冇人攞？ 我都有试过， 系啊， 我都试过。其实有时你系唔记得噶嘛，你睇睇下就，我突然啲嘢食你啦，你咪会摆低嘅。跟住我就谂啊，自己会唔会有人又一攞咗佢就走啦？ 系啊， 但系好多时候都冇发生呢啲 事。 系啊，咁我就觉得， 喂，边个抌嚿垃圾？ 又或者你留低就，喂，唔该你攞埋呢嚿嘢走，冇人。 真的没人要 了， 没以前那么轻香，是吧？ 是啊，是 啊。其实你说讲返用人家的同情心，我试过有一次我觉得我真的二次伤害。我有冇同大家讲过？有一次我就在某一个街市那里，我就见到就在楼下就有一个哥哥，他就是坐着个轮椅的。 咁跟住咧就係、是、都有一啲文字去解釋。 有捐款箱， 有個捐款箱，同埋佢就係佢一個乜嘢嘅機構。我已經冇睇啦，我已經冇點樣。但係嗰日咧，因為見到佢即係大太陽喺度曬緊，其實佢都飆曬汗，同埋好辛苦。咁跟住我見到咁樣嘅話咧，我就即係二話不說啦。其實都唔應該嘅，我都應該要睇一睇就究竟佢一個乜嘢機構。只係見到佢嘅就話佢係一個即係坐住輪椅嘅一位即係傷健人士，佢坐咗喺度，咁我就覺得啊個心裡面會覺得唔係好舒服。咁我就咧就揞咗錢落去，咁我就大約俾。俾咗几多咧？我谂四五十蚊。点解我唔系好清楚咧？就是、因为你买完嘢，即系我啱啱喺街市嗰度，我买完嘢，佢找翻俾我。可能我系俾咗100蚊佢，可能买条鱼咁啊四十几蚊，我谂佢找嗰啲。总之我就系将嗰啲纸币全部塞落去。几多我就唔系好多啦。总之一定唔会超过100蚊。好啦，塞晒落去之后嘅话咧，咁跟住咧我就即系走咗啦。咁跟住咧我就就入咗去个街市嗰度咧，再转头买啲嘢。嗰阵我再出嚟嘅时候，我见到佢换班。 即系起身走人， 佢企起身啊！ 系，我唔开心。 但你有冇走埋？喂，你有冇走埋话佢啊？ 我冇啊，我就见到佢，佢就佢起身，跟住将佢嗰个箱交咗俾另外嗰个人。咁就另外嗰个人嘅话咧，就坐翻低， 摆明诈骗喎。 咁跟住咧就系啊，系佢就坐翻低， 完全唔坐得轮椅啊！我攰唔得， 系啦， 佢咁搏你嗬，我又话俾你听，我唔行得咩？我攰啫嘛，系啊。 但我明白啦。即我自己， 我係覺得我係二次傷害， 我明 啦，係啊， 即 係第一次我見到， 做咗傻人咁樣， 係啦。嗱，我唔係覺得我自己做咗個傻人，而係我係會覺得就係點解你要用我嘅同情心嚟欺騙我？呢一樣嘢係我最 hurt 嘅。咁其實個社會上面，我最緊要嘅就係話有人需要幫助，係嘛？我能夠有咁嘅能力嘅話，呢個係我嘅福分嚟嘅。我俾咗錢你嘅時候，到最後咩事原來發覺你係行騙咯。 明啦， 我覺得其實我係應該要舉報佢嘅，係啊，因為其實我間唔中我都會見到嘅，即係有咁嘅情況。 啊、 但係嗰次我見到佢換班嗰陣，我真係好 hurt 咯。 交更 係啊， 我 終於佢起身， 終於明白點解你成日鬧我啦。 點解 創傷係遺症？ 好， 因為你成日呃我係咪？你知就好啦。 係揸住冇坐嗰張椅啫嘛。 唉，所以我覺得真係唔好做呢啲事。 呢啲城市裏面呃人嘅人。啲歌就送俾你听 ，Where did your heart go 啊？个心去边？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翻嚟我哋嘅《网上情》。 网上情，没有人有义务对你好。在这个世界，没有人有义务一定要对你好。所以人有时应该这么想，冷漠刻薄有时是理所当然，只有温柔相待才更加应该珍惜。想得到好的关系，不需要讨好人，你又不是一只宠物，不需要哄人开心。你越是委屈自己要哄人开心，希望人喜欢你，就越没有存在感。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人家就可以轻轻松松拒绝你，毫不顾忌你的感受。所有人要学会做自己，亦都要看重那些真正尊重自己、理解自己、欣赏自己的人。不需要埋怨这个世界公不公平，人心是不是冷漠。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冇边个一定要对边个好，冇边个唔可以冇咗边个。人哋对你好，帮助你好系情分，有阵时唔帮你系本分。唔需要心怀不满、悲愤交加噶啦。呢个世界上仲有啲落井下石嘅衰人添。不过呢啲人毕竟只系少数，唔好因为遇到少数人而仇恨呢个世界，因为系唔值得嘅。人一旦堕落，哪怕是短暂的几年，上帝都会以最快的速度收走你的力量。有人说生命在于运动，倒不如生命在于劳动。不论是体力或者努力的劳动，你都是为自己开发一些价值。当人劳动，力量就会涌现，人就会有目标、有追求。人一旦懒散、堕落，整天无所事事，哪怕只是一天、三天、一个星期或者是半年，这个上帝对你的身体就会取走很多的动感。这种绝对是煎熬，所以人千万不要堕落，不要觉得你懒散休息，路上就会有贵人来帮助。如果能力或者才华跟不上的话，就算遇上贵人都把握不住。人活着处处留心生活，心怀感恩，偶然吃点小亏亦都唔好太失落啦。当你遇上对你好嘅人嘅时候，请好好珍惜。如果遇唔上咁点啊，就要自己加倍对自己好一啲，好地对待自己，好地对待生活。喺呢个世界上，冇人有义务一定要对你好，除咗一个人。那个人在你身边，每天你都会见到，那个人就是你自己。 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情同两手。 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香港这个家好靓，但亦人多挤迫，假如遇到恐怖袭击，后果会非常严重。万一有事发生，大家记得保持冷静，可以的话尽快打999通知警方。香港警察时刻居安思危，竭力守护家园，大家同心协力，一定能够化解危机。一起守护香港，令香港继续成为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安全的城市。 好，翻嚟我哋嘅风骚快人啦，快到十一点钟，翻嚟就会有爱好系列。 冇错，今日我哋就讲我哋嘅幼稚年代。 哇，正啊！ 系啊，咁啊，来自咧就系只 ONJ 离世啦。咁其实我谂大家都应该会掀起有好多你以前咧做呢个幼稚仔同埋幼稚妹嘅 时 候啦。 冇错冇错， 你有冇啊？ 梗系有啦， 你游到而家， 我呢啲叫油头粉面， 叫油脂肪嚟噶， 油脂大桑而家系油淋淋嘅大桑。 嗰时候油脂年代，你会做啲咩嘢咧？ 哇！一阵翻嚟讲，我自喺屋企自制一个的士高唱片。 个个细 路，个个细路都 一定有 啦。 有冇 Mira 播 唱片？ 有，就话俾你听，一定有。因为你细个 冇嘢乜都冇噶嘛， 你睇 电视， 哇，原来咁好玩噶，你又冇得出去玩，咁唯有自制啦 ，DIY 啦。 Disco 真系一个令人就好鬼好开心、好兴奋嘅地方， 系啊， 冇错。作为我哋成长嘅年代啊， 冇错啦， 大家 回忆回忆啊。OK， 好，廿八到几蚊，上嚟收到85%啊。今日星期四。同埋因為 Doctor Eric 咧，最後半小時出現啦，就係呢個即安劇啦嚇，咁啊記得 越嚟越好聽啊， 古靈精怪啦， 冇錯嚇，講下呢個遇難節嘅游水故事。 气压木兰集结喺河内之东北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越南北部内陆，并逐渐消散。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约81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移向日本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较大，吹和缓至到清劲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2:15。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19851点，升240点，总成交33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55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12344点，升120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299.8，升4.2；阿里巴巴89.75，升0.8；美团172元，升2.4；创科实业95.55，升8.55；盈富基金20.38，升2.4；京东集团217.6，跌8毫；恒生中国企业68.78，升9.6；友邦保险76.24，升4毫；龙湖集团21.75，升8.5。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46，英镑9.562，瑞士法郎8.312，澳元5.546，加元6.139，新西兰元5.014，欧元8.07。每百日元对港元5.8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23。港金报16760元，比上日收市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5.67美元，卖出1786.18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公主道接近培正道。重复多次，就系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公主道接近培正道桥底。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还有少少车龙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半山的坚道去上亚尼北道方向，近住奥卑利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楼梯街。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九龙城回旋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适时啦。咁部分地区落紧比较大雨噶，天雨路滑要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恬淡情怀。 刘善仪、 邓慧思、 周美欣、 潘芳芳、 余建明，经典外语金曲 陪你度过每个晚上。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 Pixel 的 George。 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CIBS 成为香港剑击， 香港剑击先锋何嘉丽。 中意打团体赛系嗰场，可能我发挥得唔好。但我落咗嚟嘅时候咧，我身边队友你就会同我讲话，冇问题，我会攞翻嗰场翻。 前香港剑击代表杨翠玲， 要做一个好嘅人，有一个好嘅态度，咁你先至会做到一个出色嘅剑手。 香港剑击运动嘅口述历史， 成为香港剑击，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消费券八月七号起分期发放，拣咗八达通嘅，嘟一声就攞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就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同网店都用到。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同余额，咪过期唔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带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二台话你知。 哇，乜你上埋啲咁嘅网睇埋啲咁嘅嘢嘅？ 咩啊？有咩问题啊？ 你睇下个浏览器先啦。呢、這个网址唔系以 HTTPS 做开头噶，亦都冇一个锁仔嘅图案，真系唔安全啊！快啲删咗佢啦。 吓、啊，原来系咁噶。我平时又真系冇留意、啊。 其实你可以开启浏览器嘅安全浏览功能，咁你嘅浏览器就会侦测具有风险嘅网站，提醒你留意潜在嘅危险啊！ 啊，呢、這个功能又几好、啊，可以避免浏览到一啲可疑嘅网站啊！ 就算有呢个功能，我哋都唔可以掉以轻心噶。如果上咗个网站而你又觉得可疑嘅话，就千祈唔好喺嗰个网站度下载任何档案啦、 啊。收到。 提多你一样嘢，无论你浏览乜嘢网页都好。都唔好喺浏览器内储存你嘅密码。 我唔会咁做嘅。其实用任何应用程式嘅记住密码功能咧，我都好谨慎噶。另外，我习惯咗喺每次结束浏览，又或者完成交易之后，登出账户之余啊，仲会清理埋缓冲区里边嘅资料添，咁就更加安全啦。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成阿摄。 二台话你知。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跟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嚟到星期四，爱好系列啦。今日游资年代开始 换翻件战衣先， 冇错。我哋有呢一个游资仔行先， 系 好 啊，嚟啦游资仔。 嗱，我嗰个年代咧，啱啱系 form three form four 度啦，即系 Greece 嗰个年代， 七唔系咧，七 九年， 七九年， 啊，咁啊 form three 啦，如果七九年。嗰時咧，你知啦，啱啱嗰個 情竇初開， 又想自己買衫啊！ 你唔止啊，你 form one 已經情竇開，小學已經竇都開噶啦，其實你個情竇點會咁遲開？ 係啊，你竇袋嚟噶嘛？ 竇袋，你個竇係動詞定係名詞啊？ 我唔知啊，你再諗下咯。 唉，你真 係邊個寫嚟講？你話邊個？ 你個情竇點會咁遲開啊？ 係啊， 嗱，不過即係唔係講笑咁講。即係有時咧，有啲小朋友咧，嗰啲幼稚園嗰啲都手拖手噶， 嗰啲唔知嘅， 嗰啲唔知，嗰啲冇嗰個性別之分嘅。 係，佢哋雖然唔知，但係我都撞過一啲咧，因為嗰陣時有教幼稚園咧，佢係我女朋友嚟㗎咁嘅，即係佢哋 嗰啲會玩啫， 嗰啲 baby love 啊，唔係都唔係叫係咩添啊？ 嗰啲咩都唔係啊，係咪啊？但係大個都唔記得咗啦， 冇錯啦。咁就嗰陣時咧，哇，好向往，哇，原來 disco 啊，咁開心咁好玩，我一定冇得去啦。第一冇錢啦，第二。冇嗰啲裝扮啦， 同埋唔敢去嘅， 唔敢 去啦， 都偏貴 嘅， 係 啊，你覺得行近嗰啲地方嘅話咧，都係啲飛仔 打死你嘅啦， 打死你噶，你有啲地區唔敢去嘅， 旺角嗰啲唔敢去咯。雖然我係位油麻地， 其實唔應該嘅，冇嘅。但係我哋以前細個真係有呢啲嘢， 因為純啲啊嘛，乜都冇嘅，咁點咧？終於有一日，我好恨去 disco 好耐好耐好耐。 你結果有冇去過啊？結果 后来先有去， 毕业咯， 系啦，你大个先有去， 有钱先去。 咁我屋企咧，我阿妈我阿爸咧，佢每年三四月咧，佢哋即系复活节嗰时咧，佢就会翻乡下噶啦。两个翻乡下，即系有几日空档期。 哇！ 我已经部署紧 呢啲空窗期， 好正噶！你明唔明啊？就空嗰几日。 因为安全啲啊嘛。 屋企冇大人。 系啦，咁我谂定我 反转街屋啦。 系啦，咁又嗰次已经有套所谓 high five 嘅。 我记得你又讲自己赖噶嘛啲线系， 即系挂一个喺呢度，挂一个喺嗰度，就觉得好劲咯。 听下啲声得。咁啊， 系准备好晒啦，亦都问啲同学借咗啲 cassette 带，因为我想自己即系逢机玩人啊。冇错，咁我亦都买咗好多嘢喺度，筹备咗好多嘢。 买定咩啊？ 系咪食物啊？ 豆袋啊？买咩得噶？ 情窦初开，梗系要买豆袋啦、 啊。我买咗包烟。 哦，曳曳啊！ 系啊，嗱呢啲唔啱噶啦，细路仔系咁噶啦，一定系咁噶啦。系啊，你谂下部署好晒啦。 买啤酒。 系系，即系问好晒啲家姐。我可能约个同学翻嚟。 但家姐喺度噶嘛？虽然阿爸阿妈唔喺度啫， 佢哋喺度翻工啊、翻学咁啦。但我讲明噶啦，我有两个同学嚟，就教我数学咩事。 数咩啊？ 数毛毛。 即系总之嗰日好重要嘅，你唔好搞大家系啦。 即家姐都知嘅， 知完知地啦， 系啦， 知完知地啦， 系啦。咁啊，哇！嗰日咧好紧张，其实得我一个人啫嘛，冇人嚟啊嘛。 系、啊、 一早啊，我即系肯定佢哋全部走晒之后咧， 布置啦， 布置啦，即系落个窗帘。 嗯， 因为嗰时系百叶帘嚟嘅，落咗落嚟，将佢翻晒出去。 冇错， 黑黑掹掹掹掹嘅。 有冇搵报纸封一封佢？ 有， 一定要 喺呢啲。有呢啲一定要。 咁啊，即系要完全黑到不得了 嘅 人，但系都有啲光嘅，冇人怕啦。 唔怕啦， 因为个学系有同， 因为惊隔篱会望到嘛。 学系有同军嘅，都问同学借咗几支电筒，就吊一个顶。 系啊，我哋发嚟发去， 就制造咗。波嘅效果， 嗰啲电脑就系 Mirror 波， 梗系啦，唔系你真系点会有钱买咧？ 几创意， 系啊系啊，我设计咗啦，即系一支高啲，吊高啲，一啲吊矮啲， 系啊， 咁嘅揈咪我要喐下喐下 啦，有啲光发嚟发去， 系啦，系我聪明啊。我就問咗個嗰啲模型學會借咗個轉盤，就擺兩支電筒喺地下，開住佢轉，佢就喺下面轉 啊 嘛， 下 邊 又有， 上面又有，準備就水啦，嚟咯哇！咁啊換咗一件，我好似問咗個同學借咗條牛仔褲，嗰陣時好興借牛仔褲， 乜都係借， 係啊， 為咗 班耳仔買， 或者 disco 嘅感覺， 係 啊，乜都管啊， 咁啊。攞咗个羽毛球拍出嚟，羽毛球拍出嚟我扮吉他。 哦， 你有冇试过啊？ 冇，吉他唔系好啱油脂嘅。 系，总之我想喺度喐。 吉他系民歌嘅， 喺度喐，喺度扭啊嘛，即系细路仔系。 你将 Elvis 同 John Travolta 摆埋一齐， 系啦，总之 都好理啊呢啲嘢。总之系 crossover 啦。 系啦，总之系摆晒度型，咁啊嚟咯，咁啊诶开音乐，诶扮吉他。 你都系邀请咗两个肥仔嚟啫， 我冇啊，一个人咋？ 吓，自己一个人， 自己一个人啊！ 你头先咪有两个同学嘅？ 你咪你有两个同学嚟啊嘛？ 呃佢哋啊嘛？ 吓，你做同学都唔叫啊？咁一个人玩啊？ 唔叫啊？ 有冇玩啊？ 我唔知好唔好玩啊嘛，同埋我啲嘢咁流， 你搞咁多嘢，然后一个人玩 啊？你啲嘢不嬲都唔好玩噶啦，但系你总有一个 有啲 会唔会连朋友都唔会？哎呀，我你啲嘢我唔嚟啦，上次你又弯晒啦，系咪？哎呀，唔嚟啦，我唔嚟啦。 听听好似有啲悲惨喎。 系啊，系咪冇人接受你嘅邀请啊？ 系啊，打悲伤流，你不如你第一次嗰打悲伤流给自己啊，好唔好？ 但系大家唔嚟，系嘛？ 死肥仔咧，喂，手指同你绑住一齐嗰个咧， 肥仔唔嚟啊？ 都唔嚟啊？ 佢一定要有人先至系的士够格噶嘛？ 你明唔明啊？大家都系。住屋村， 我唔明白啊！ 我哋都系 搞得咁多嘢， 系 咯， 系啊！ 仲个 mirror ball 发嚟发去，你都唔揾人上嚟睇下。 因为我啲嘢太流啦， 唔系咁学生玩啫嘛， 系啊， 即 系 都系睇。反正就真系佢哋 哦，你冇朋友啦，我觉得唔紧要啦，系啊，我知道你有啲嘢都唔方便讲嘅， 知道就算啦，我哋唔好踢。 我觉得你应该有邀请人嘅。肥仔唔嚟啦，你次次搞亲啲嘢都 咁耐都唔嚟嘅，我冇谂住嚟喎。 唔嚟啦，唔好玩我啦。 吓唔系啩？ 你有夹钱？ 可能佢约咗四十几个冇人嚟过，从来都冇人嚟。 我觉得你系，跟住叫人哋带啲女同学嚟，女同学梗睬你傻啊！ 跟住佢自己就唔系，我谂住一个人啫嘛，我冇谂住叫人啦。 系咯，整羽毛球拍嚟做乜啫？如果 弹吉他咯，扮吉他咯。 如果咩吉他啫？ 你俾自己睇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我即系玩啊嘛，我自己 自 己陶醉啊嘛，系啊， 跟住 自己开点烟仔， 系 点烟仔食啊？ 唔识食啦，梗系咁样啦。 咳到而家 系， 仲喺度嗰啲， 仲有 咳喉咙嗰度， 咁啊再整罐啤酒， 啖烟都仲未咳出嚟， 仲咳紧，咳几廿年，咳咗几廿年，佢买咗都唔知咩烟，拜神嗰啲烟可能。 你系咪买香啊？ 买错咗又唔识嘢喎，唔该老细俾包香系嘛？我谂俾包香你啦。 啲元宝蜡烛 吸到而家， 系嗰阵时咧， 戳住 唔紧要，你哋继续啦。 嗰时咧开始啤酒， 我系啦，我有耳筒嘅，嗰啲耳筒好老土嘅。 但当我而家听到，原来你得一个人咧，一切都变得一切都唔好分， 唔 分，你做咩都系对住个块镜自己做。 系啊，就戴住个耳筒喺度听，喺度定一啖。 食香啊嘛， 有碌个碌个饮啦，哇，好正，好开心。突然间， 觉觉诶， 点解后边有一阵光射咗入嚟嘅？ 哦，大家真系 翻 开门，就有一阵光嚟噶啦。 我哋都试过有人咁踩场， 惊啊！ 系啊， 佢 翻嚟啊嘛， 佢开灯， 就系家姐， 大家姐翻，开灯，你喺度做乜嘢啊？我冇嘢啊。嗰支烟咧就黐咗个嘴身，钉住喺度。你食烟仔饮啤酒啊？冇啊！我问同学攞咗一支噶咋， 冇 你仲钉喺个嘴叫冇？ 系啊，唔系我话问同学，即系请我食嘅，冇 都冇同学喺度， 即系唔好理啦。总之借咗冇，你讲大话呃我，我冇啊！你睇你个膊头啲咩嚟噶？我摄咗一包烟喺个膊头嗰度啊！嗰阵时个个都兴咁样样啊嘛，吓结果咧就我个 party 就 完咗啦。 咁同呢只歌有咩关系咧？ 嗰阵时 佢通常都冇关 系 噶， 系啊， 系咪播 YMC 嘅人？ 唔好啦，有听众话已经听到呕啦。 我知啊，你估我唔呕啊？ 你通常咩歌都系同个古仔冇关 系呢个。 咩嚟噶？ 好嘢嚟噶！ 我一路换地毡， 破地破地狱，破地狱， 系咪即刻换地毡？ 系啊，一路听住喺度玩， 好心得。 抽筋，赤甲半地震，沙粒有泪，引火山也。 姐跳去印尼真係吓好犀利。 係呀，唔係 ONJ 你讲緊嘅就係外国㗎嘛。 係呀， 但我諗我哋喺香港嘅话都有经过啲游资热潮㗎 嘛。呢啲我哋啲土炮嘢。 冇错啦，我哋啲土炮嘢嘅话，既然你出咗印尼嘅话呢，我亦都要出咗一位哥哥仔。好犀利。 正咁 唱。係呀，唔係。 张学基。 唔係。张系姓张啦，咁但系你就冇谂过嘅就系佢其实都有唱过呢啲咁嘅歌曲， 跳舞歌， 跳舞嘅歌曲啦，同埋咧就系好明显啊，首歌就叫做《油脂热潮》，咁咧其实咧就有夏韶星哥哥有唱过啦，咪呢一位嘅哥哥咧真系有唱过啦，咁其实我讲得谂翻起嗰阵时候，我哋嘅《油脂热潮》咧系我哋反叛啦， 系啊， 青春 系啊，由细个变 住 青春嗰个年纪， 系啦，其实嗰阵时候，譬如可能你讲紧装扮方面，头先你话我哋。而家大家都傾下啦。咁嗰陣時候，其實你如果係油脂熱潮嘅時候，你著啲咩衫出街噶？你仲記唔記得啊？ 牛仔褲。 同埋我記得有一段時間係著一啲咧，好似係閃靈靈嘅一啲，好似花紙咁樣嘅衫會出街嘅。 男仔冇啊。 戰博啦，同埋再加上嘅就係嗰陣時候咧，會有一條頭帶綁喺個頭。 O N G 咁啊，好似跳 physical 咁 啊，係啊，男仔冇 啊嘛。 係啦，都係 headband， 但係嗰條 headband 咧唔係普通嗰啲，即係有鬆緊嘅做運動嗰一隻，而係嘅就有啲金線喺個頭嗰度嘅。咁跟住咧就其實戴上去嘅話，係自己都覺得好醜樣嘅。 法一定要戴， 冇 辦 法， 系啊， 潮流嘅嘢 啊嘛，系啦，同埋就係電到個頭咧，真係有少少攣到爆咁樣咧，跟住就要加嗰條咁嘅 headband 啦。因為點解咧？嗰時候曾經就係見過嘅，就係喺《歡樂今宵》裏面嘅景代音， 係 有咁嘅頭嘅， 冇錯。 我記得 電視嗰啲造型一定係我哋抄嘅啦。 而佢哋啲衫咧就係閃靈靈嘅，係啦，其實係好難著嘅，因為咧一定係吉嘅。咁但係你就會再去買一啲比較平價少少嘅，就著完出街嗰陣，你會發覺自己，哇！如果有人講就，哇！整個油尖妹啊，好開心，因為你完全知道我扮 達到目的啊， 達到目的， 係啦， 冇錯。嗰陣時候呢啲咁嘅油尖年代真係好開心，大家聽下。 哇！揸起只梳， 劲劲！ 我记得嗰时，我哋个个翻落都插把梳喺后面裤袋嘅。 油脂热潮啊！ 油脂女，油脂仔，随你点讲，我随你点睇。夜晚去街，点会话我乱咁嚟？油脂女，油脂仔，时势所趋。轮到我执位，自创舞姿冲破旧舞蹈惯例。我有我去跳，随我自愿，总之可以任我发挥。皆因我有自由，生虾咁跳，创造舞蹈三个鬼。更着迷，更着迷，学好睇，自创舞姿，使我地更着迷。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政府将增加渠道便利长者和幼童接种新冠疫苗，由下星期一起，港铁青衣站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和香港儿童医院儿童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将同时提供科兴和伏必泰疫苗的接种服务，市民明天上午9:00起可以网上预约。另外，卫生署辖下母婴健康院同样由下个星期一起会为年龄介乎6个月至3岁的幼童在接受已经预约的常规服务时候同时提供科兴疫苗接种服务。当局说，香港儿童医院会为年龄介乎6个月至17岁的幼童和青少年接种科兴疫苗，而年龄介乎5岁至11岁的儿童仍然可以继续在该处接种伏必泰疫苗。现场会有适当分隔和指示区分两款疫苗的接种区域。香港家庭佣工雇主协会主席容马珊儿话：欢迎今个星期五起抵港外佣改为3+4的检疫模式，但佢亦都明白部分雇主感到压力，忧虑难以监察外佣完成3日检疫酒店搬往一般酒店接受医学监察期间不会周围去，一旦受到感染会将病毒带翻屋企。容马珊儿话：一啲雇主家庭环境较大，外佣有独立房间同埋洗手间，或者唔介意外佣完成3日检疫酒店之后回家接受医学监察，以免外佣四处走动。但若果家居环境较细，有长者、婴幼儿或长期病患等，会有唔同嘅顾虑。佢又话：今次政府的措施是新嘗試，希望縮短隔離時間的同時亦都能夠保障到安全。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就10月發表的首份施政報告進行諮詢的過程中，聽到有意見認為香港應該著力發展創科事業，吸引全球人才匯聚，他對此十分認同，會在施政報告提出想法和措施。李家超在大湾区国际创科峰会开幕致辞时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7.1讲话时候特别提到香港创科产业正是迅速兴起，亦都到科学园考察，反映他对香港创科发展的重视。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会不负所托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深度合作，为区内创科发展开启新篇章。大湾区院士联盟主席、科大后任校长叶玉如致辞的时候说，期待李家超和新一届政府把握“十四五”规划和大湾区的机遇，为区内经济添加新动力，开拓新空间。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政府因应北京在台海举行军事演习，重新考虑是否取消对部分中国货品加征的关税。报道说，美方官员已经考虑多个月调整前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以应对通胀上升。一方面取消部分关税，同时启动新的301调查，寻求对一些领域增加关税，但这些选项已经暂时被搁置。华府官员不想做一些令到北京认为升级局势的举动，但亦都不希望被视为退让。报道又说，美方官员希望中方在关税上采取互惠措施，但遭到拒绝，又指中方未有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白宫说，在对华关税问题上，总统未有决定，仍然保留所有选项。中国驻美大使馆回复路透社的时候说，佩洛西访台破坏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无可避免对两国的交流和合作造成重要干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较大，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去到12:15。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爱好系列咧，今日咧就系一个油脂年代嘅歌曲嘅。咁其实咧，好多时候咧，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咧，即系听翻啲歌咧，你会谂翻起曾经做过嘅嘢啊，某一个环境啊，或者嗰件事啊，嗰人啊，咁样样啦吓。咁一谂起油脂咧，我谂翻起嗰阵时候，我都好似讲过，即系我有参加过一啲好似喺屋企开嘅 party 嘅，好似头先阿小强，不过小强嗰就一个人啦。咁我系参加一啲人哋搞嘅，通常好开心嘅，上到去咧。就好兴奋啦，即系啊，今次咧会有啲咩样嘅女仔咧咁样，你唔知噶嘛，有啲朋友 friend 系啊，成 日都有啲，但系上到去坐落睇下一个两个，一个两个开始啲心情咧，第一嗱，如果好靓嗰啲咧，我好需要，我又觉得自己唔会有胆嘅，即系同埋一定会抢唔到个位啊， 好 唔似，真系唔似， 但系如果嗰啲。我睇落去應該唔會唔使揸嗰啲咧，我又唔想嚟揸嘅啫。 嗰啲唔使爭咧， 嗰啲唔使爭啦咁樣。 唔好咁講，咁話啦。 唔係大家要俾大佬啊，咁認為 又一樣啫。 好啦，咁啊呢一隻歌曲，我仲記得嗰陣時咧，有一年我第一次去旅行。第一次即係人生第一次去菲律賓，係坐飛機去菲律賓。菲律賓曾經有一段時間都即係幾 hit 㗎，即係好多年之前咧，當唔係咁多旅遊點之前啦嚇。你記唔記得？ 記得九十年代 幾 popular 嘅咩百勝灘啊，咩急流啊，咩成咁樣。咁啊同兩個男仔，即係三個男性去啦。喺團裏邊咧，我留意到咧有一個女仔。个样咧好学生妹，好清秀嘅，咁跟住爸爸妈妈咁样啦。 Wow. 但嗰阵时我咧，第一好怕丑啦，其实我而家都好怕丑嘅。 系咩？ 嗰阵时更加怕丑， 同似你。 同埋咧，我 讲得出 讲紧其他人嘅故事。 但系你讲得出， 我唔知点样同另外跟我去嗰两个 friend， 即系我唔知点样话俾佢听。喂，我想睇下点样可以即系同佢发展一下，倾下偈咁样。即 系同佢讲咯，你跟团去系咪？ 跟团 系嗰时应该系跟团。 跟团咯，系。咁点知咧？另外喺团里边咧，仲有一个单身嘅男仔， 系又候住嗰个女仔。 系啦，即系我当我仲喺度。想一辦法找一機會的時候呢， 他已經出擊了， 是的，他已經出擊，而且很快我已經有一晚我們下去菲律賓的 disco， 即是一班人這樣，他們已經很開心地跳緊舞了，當時就是播緊這一隻，所以我到現在都還記得當時的環境，他們跳得很開心，我就跟兩個男人坐在這裡喝悶酒。 来自呢个周末狂热呢套电影里面嘅经典歌曲系 B.G. 上主题叫 Modern Woman。雷暴警告有阵时今日12:03嘅喺呢个落雨嘅时候咧，咁天气咧可能更加有一种嘅阴阴沉沉嘅感觉啦。咁一阵12:00之后咧就会讲下呢一个遇难节游水嘅故事。好啦，跟住咧就话马小强啦。 嗱，我第一次接触呢啲即系真正嘅近似啲 disco 咧，就系 form five 嗰年啦，啱啱考完试。咁又係，因為肥仔同我一齊去埋中學。 其實你阿肥仔同你係咪真係好感情？你耐唔耐去提下佢？ 幾熟啦！ 而家仲有冇見？ 有， 我仲有見嘅。 由細到大都玩到大咯。咁啊幾個，因為我哋讀男校啊嘛，幾個同學，喂，考完 shot 啦，冇嘢做，不如約啲同學出嚟食飯咯。叫埋班主任，即係小學班主任啊。因為有幾個女仔。 但肥仔嚟中學噶嘛？ 小学一路同佢一齐噶啦， 我都有呢啲人。 系啊，咁因为你知啦，去到中学，我哋嗰时细个啲女仔应该亭亭玉立啦嘛，大家都想去见啊嘛。 细个嘅女仔， 佢哋会飙高同埋， 系啊， 大过你快好多噶。 系啊， 女仔发育快啲啊嘛。 咪咯， 系啊，通常佢好高噶啦，变咗突然间。 啊，同埋都想睇下啊嘛，同埋 睇下咩？ 睇下佢亭亭玉立咯， 头先咪高成点？ 系啊，亭亭玉喺边处嚟噶？我知道拜拜玉，我唔知边处叫亭亭玉。 嗯， 嗰叫得冇嘢啦。咁啊约出嚟食饭啦。咁啊通常都系咁嘅，约喺酒楼嗰度。譬如话7:00食，哇！见到啲女同学花枝招展啊。 佢啲小学同学咩？ 小学同学， 因为你中学冇女仔， 系啊，即系哇，有啲着 着 吊带都有。 嗯， 哇！即系你明唔明啊？当你第一次见到。哇， 咁咪唔認得啊？ 認得個樣一定喺度，但係哇，原來大個女咯。 有某啲地方唔認得係嘛？但個樣好彩仲認得。 邊處唔認得？ 我明你意思。 邊處唔認得啊？ 咩地方唔認得？ 係啊，點會唔認得啊？ 腳長曬咁樣，係咪唔認得？ 大曬咁樣，隻眼睛又大咗。 哇，好開心嗰晚食飯。咁我开始有啲同学叫啤酒饮，因为 细毕竟都中学啦， 系啊， 毕业啦， 好似去咗另一个阶段咁。食完饭，跟住肥仔掹埋我，喂，不如咁啊，还咁早去唔去尖东嗰度叫几个熟嘅同学仔， 请几个唔系叫佢， 系啦，你叫几个？我以为你去第二度， 系啊，我以为你唔知去尖东叫几个， 因为同肥仔一齐嘛， 系啊，即系你 个叫字用错咗， 应该第二次噶啦，系嘛？ 请几个？ 邀请几 个 女同学？一齐来尖东嗰度啦，因为嗰度好兴系尖东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集中地嚟噶嘛。 系啊，即系你唔去尖东唔型噶啦。 系，冇错冇错。 咁啊，净系拣几个啫，因为有啲 你拣样嘛，知道系咪啊？唔使解释啦。系啊， 你会唔会啊？懒巴闭，你会唔会？ 我哋唔会噶，我哋会叫晒噶。 唔会啦，有啲都 叫 早 啲翻去瞓系嘛？ 系啦， 都有叫，叫佢早啲。 冇嘢做， 都有叫嘅。 系叫佢翻屋企瞓。 系啊， 叫佢早唞。 冇错， 早啲瞓。然后咧， 你都几 chain 卡。 系啊， 太火热就去到尖刀，跟住咧就提议一人买支啤酒。 喺边间啊？嗰 间？唔系， 你唔系 disco 咩？ 佢唔系 disco。 尖东仲 系啊，尖东咪卖 街头咯， 系街头咯， 尖东街头咯， 咋 系啊，已经好型噶啦，觉得自己 系啊， 打扮少年， 系啊，咁就去嗰度啦。嗱，大家喺度讨论紧一个人，因为佢冇嚟到。 哦， 嗰个咧就系头先你讲啊，景代音嗰阵时有三朵小花，其中我哋小学同学咧讲俾你听啦，麦丽红即系麦景婷就入咗去， 系真个麦丽红喎，电视个系啊马小良嘅同学，因为人哋唔知啊，以为你一个花名啊， 真系佢就系我小学同学，即系 一个花 多好多班，好多年， 呢个好好噶， 系啊，三四五六咁一齐， 欢乐今宵噶， 哇，原来依家咁靓， 嗯， 即系靓咗好多啊，大家喺度，喂，有冇办法？揾埋佢出嚟，但系嗰陣時知道佢入咗 TVB 噶啦，因為佢考完 shot 佢就入咗去啦。 但係點解佢食飯佢又唔嚟咧？ 唔知啊，咁 人哋既然唔嚟食飯，你無端端點啊？喂，出嚟咧咁樣啊？ 唔系嗰时， 因为识心起。识心起啦嘛，咁佢谂翻起嗰啲靓女同学噶啦，唔系咩？系咪先？你唔系因为乜嘢？ 因为大家熟，大家熟， 因为熟 系 熟嘅唔靓，你唔叫？ 系啊，你叫人翻屋企瞓觉嗰啲， 咁咪唔识心起？你讲系嘛？你似三蛇眉一样， 偷摸佢识心起。 要射肥咗啦， 系咯， 系啦，咁嗰晚 你有冇出嚟啊？ 冇啊，佢冇啊， 梗系唔出。 唔系你有冇邀请先？ 叫咗佢唔出啦， 梗 系 啦， 唔出啦。 你知你啲， 因为你把声衰衰格格咁样嘛。 可能系啦，咁嗰晚咧，我哋一齐倾偈，咁同埋咧，喺度即系你知啦，中学同学， 嗯，讲下第二时点样啊，读书 啊， 定系做嘢啊， 乜乜咁咧吓。我记得嗰阵时咧，我哋咧一齐有同学咧攞一部汪文出嚟， 嗯。 就一起听呢一首歌。 哇， 咦，但你头先你话你叫咗几个女仔噶，冇嘢发生过。 冇，大家出嚟倾偈饮嘢啫嘛。啊、邀请咗几个女同学。 因为最想叫嘅麦景婷冇嚟过，所以退而求其次。不如大家听下歌。 森埋个家姐系咪 ？Donna 森埋系嘛 ？Hot stuff 啊，好到阿阿 Sir 啦。嗱，我呢一首歌咧就好犀利嘅，因为其实咧，Grease 之外嘅话，知唔知道仲有 Grease 2噶？ 有。 系啊，仲有另外嘅第你已好好明显你唔知啦， 唔知 系啦。嗱咁其实嗰阵时候，我觉得咧最开心嘅咧就系莫过于咧，我有做过你头先有讲到麦景婷啦，就系、是、佢就欢乐今宵。 嗯， 欢乐今宵有一段时间咧系逢星期五、星期三定系星期四咧有一个叫主题之夜嘅。咁我哋就会系所有嘅一啲朋友嘅话咧，都会喺里面又唱歌啦，又跳舞啦，又趣剧啦。咁所谓叫主题之夜咧，就叫做 Hot Summer Night 咁先算啦。咁、我哋就会有好多嘅一啲即系机会咧，甚至乎有时会邀请一啲歌星。跟我哋一起唱歌的 嗯， 嗰阵时候你知唔知道星爷都有份嘅？ 哇！ 周星驰，我有一段时间系同佢一起咧去做欢乐今宵嘅、嗯。我突然间又谂翻起嘅就系、是、唱歌对于佢嚟讲嘅话，等于好似你一样。咁、我哋咧就会点咧？晏昼一定系会翻去开完会之后咧，我哋就会知道、要唱啲咩歌。跟住我哋唔系要去 studio 录嘅噃，我哋系喺晏昼咧就系、是、喺一厂，跟住就系即 对住个 boom 麦， 对住个 boom 麦就咁录。如果你有啲咩 NG 嘅话，从头嚟过。 哇！ 所以 嗰段唱歌 好大壓力嘅，冇錯。我記得我曾經有幫過阿星爺嘅，就錄過有一首歌，搞到咧就即係大家都搞咗好耐嘅，就係傾心。系、啊，陈志敏、杨子真太笨咁样，我唔知道啊。而家会唔会有啲咩经典重温啊？咁样其实间唔中嘅话，都会有翻啲呢咁嘅嘢碌翻出嚟嘅。好啦，咁啊讲翻咧，就系有一晚咧，我觉得好正，因为其实有时佢要唱啲咩歌嘅话，佢都会问我哋嘅意见嘅、你莫过呢个都系程思俊啊，我啊。唔系 程思俊呢个 名 字， 记得头 发长长 啊，系啊，呢一班人即系大家就有一啲剧情嘅、又有啲唱歌嘅咁样。 阿麦景婷有冇问你啊？ 麦景婷冇问我哋嘅，但系佢有时我会问我哋，即系其实有啲咩歌你会想唱啊？嗱，主题就 Hot Summer Night 啦，咁样。我哋竟然就话喂，既然 Grease 2咧有一首歌好好听嘅，有三个女仔一齐唱嘅，咁跟住咧我哋就揾咗，原来咧黄雅文都有份，我已经唔记得啦。有一次阿 Carmen 咧就撞到我咧，同我讲，其实你记唔记得我哋曾经唱过一首？什么歌啊？就是呢一首啦，亦都系属即系好属于油脂年代、一啲好青春、好多呢啲咁样嘅荷尔蒙嘅感觉嘅，就系有呢一首嘅歌曲啦。所以大家有呢一首嘅歌曲咧，就系来自 Grease 2嘅。咁可能其实大家会比较冇咁熟悉，但我觉得系有一首好好听嘅歌曲，叫 The Girl for All Seasons 啊、大家不妨可以听一听啊，我都有唱歌噶，都有情。 间翻到中午十二点钟，听你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爆人啊！讲到先啦，十二点嘅新闻啦、财经啦，同埋家庭消息，翻翻嚟就会有半小时嘅古灵精怪，然之后仲有 Dr. Eric 同埋今日即安剧嘅雷暴警告延长有效时间到今日两点钟，先听咧十二点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翻嚟继续。 嘅军事演习，重新考虑是否取消对部分中国货品加征嘅关税。报道话，美方官员已经考虑多个月，调整前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商品加征嘅关税，以应对通胀上升。一方面取消部分关税，同时启动新嘅301调查，寻求对一啲领域增加关税，但呢啲选项已经暂时被搁置。华府官员不想做一些令到北京认为升级局势的举动，但亦都不希望被视为退让。报道又说，美方官员希望中方在关税的采取互惠措施，但遭到拒绝，又指中方未有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白宫说，在对华关税问题上，总统未有决定，仍然保留所有选项。中国驻美大使馆回复路透社时候说，佩洛西访台破坏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无可避免对两国的交流和合作造成重要干扰。天气方面，热带低气压木兰已经在越南北部内陆减弱为一个低压区，与其相关的外围雨带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东京至西南偏南约82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移向日本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较大，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两点。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19,970点，升359点，总成交42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68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12412点，升189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00.02元，升4.6；阿里巴巴90.6元，升2.65；美团174元，升4.4；盈富基金20.52元，升3.8；创科实业96.15元，升9.15；京东集团219.8元，升4；恒生中国企业69.28元，升1.46；友邦保险76.9元，升1.05元；中国平安44.2元，升5毫；龙湖集团21.8元，升9毫。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46，英镑9.568，瑞士法郎8.313，澳元5.55，加元6.139，新西兰元5.016。歐元8.0731，每百日元對港元5.89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894。港金報16,720元，比上日收市跌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86.45美元，賣出1,786.96美元。經濟行情報告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对出，咁龙尾排到去豪景花园嘅。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豪景花园。较早前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咧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方向比较挤塞，龙尾排到税务大楼。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我話哇喺邊度跪拜你啊咁，咁佢就俾咗個 picture 我睇，咁個畫面就係見到一個山坡上面咧就有棵樹，咁棵樹前面咧就企咗呢一個女鬼，咁確實又真係見到呢一個事主咧跪低，直情五體投地嗰只咁樣。送走咗靈體之後呢，咁我都同返事主講啦，我話話首先你有冇去行山，佢話其實周不時佢都有去行山嘅，咁我話你行山嘅時候你有冇諗過有冇即係可能跌咗啲嘢地下或者綁鞋帶呀，或者你有啲咩奇怪嘅動作做過呀，咁佢話其實做咩事呀，我話嗱，個女鬼咧就俾咗個 picture 我睇，就喺一個山坡，光秃秃噶，咩都冇噶，淨係得一棵樹。佢就企喺棵樹前面，但你跪拜佢，我見到你都五體投地咁樣樣，咁你有冇做過呢啲咁嘅事啊？咁咁事主都諗唔到嘅，佢話嚇真係唔知喎。咁過咗兩日之後咧，事主就 send 咗張相俾我。我諗到發生咩事啦，咁張相咧就係影到佢咧，跪棵樹喎。咁我話你做咩要跪棵樹咧？佢話唔係啊，其實咧就係成個畫面我覺得好靚，差唔多日落噶啦。咁喺個山坡度咧就正正淨係得一棵樹，光秃秃咩都冇噶。咁我就覺得呢個即係 picture 好靚啊。咁所以咧咁個事主咧就跪低，个头就嚟贴落个地下度噶啦，咁啊低炒攞住部电话咧，就喺个地下度影上去棵树度，咁啊即系棵树就好高啦，咁啊跟住就有个日落咁样好靓嘅，个画面好靓嘅，咁佢朋友咧就觉得佢呢个画面好搞笑，咁就喺佢后边咧就影低咗，咁就竟然就将呢一件撞鬼嘅事咧就做咗一个记录啦咁。在这件事上面事主都几无辜的，其实他都是拍一张相啫。咁他之后都话哎第日行山就行山了，都唔好做呢啲奇怪嘅举动。咁而家适逢七月啦，咁确实周围嘅地方呢灵体都多咗嘅。咁大家都小心啦，自己做好自己嘅嘢，唔好做啲奇怪嘅动作，以免令到灵体有其他嘅误会啦。 放弃球场公园中找你，结果是走进雪地，你的身影我总记起，爸爸你可对我生气，我会什么都听你，我想凡事都可请教你，跌倒仍被你壮健地抱起，是真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阵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时针，没法反方向让从前步近，当秒针继续移动下去都已不吸引，彩照背影永不会擦掉，在思忆中会永久对照，但这天我会踩了，你却未可估想了，那天沿路相依的每秒，两手围着你软弱又太小，时针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阵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日后每次遇着疑问，但愿向你学习勇敢，光阴早 多少缺憾人生，让你飘走了阵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时针，没法反方向，让从前步近。当秒针继续移动下去。 周伟达的手表，在这个农历7月14日的时候，有一个不是笑话，但是听落又好像挺好笑的，就是说有些不懂游水的都学人家游出那个浮台，于是有些救生员就会很大声地说，不懂游不要游那么出啊，七月啊，跟着人就会很乖地翻翻埋来的。到底是不是遇难节游水要特别小心，小心鬼掹脚。今日会同大家讲两个救生员嘅故事，一个喺海滩，一个喺泳池。首先，第一个喺海滩做救生员嘅，佢话有一晚，佢自己准备休息嘅时候，行经嗰个休息室，见到，咦？点解好似有一扎人围喺度睇电视嘅？平时都唔会噶，现场嘅嗰啲救生员都喺另外一个楼梯坐喺度倾偈啊、食烟咁样，同埋望入去啲人都好似唔识嘅，唔理啦，都谂住走啦，行下行下，去翻嗰个平时大家坐嘅楼梯，咦？今晚翻工嘅同事坐晒喺度，咁头先经过嗰间房。在那里看电视是什么人呢？他于是好奇走回头先间休息室一看，灯光全灭，一个人都没有。还有另外一个，他不是一个 full time 的救生员，只是一个兼职的。刚刚有一次有人打电话给他说，喂，我要放一个礼拜假，我而家南居屋苑嗰度咧做救生员嘅，你可唔可以代我一个礼拜啊？哦，有钱赚梗系好啦。于是呢个人咧就去呢一个名牌嘅屋苑嗰度做一个星期嘅泳池救生员。喺呢啲名牌嘅屋苑，其实泳池有阵时都几静下，冇乜人游水。朝头早或者晏昼都翻晒工，耐唔耐只系得啲工人带啲小朋友一个两个落嚟玩。基本上翻工大部分时间咧，都系对住个冇人嘅泳池喺度 hea 下，咋咋咋地恰一阵啊咁样。好啦，翻去第一晚，一路等到终于收工啦，收池啦，唔会再有人落嚟噶啦。你一个救生员谂啊，都冇人落嚟游啦。咁大个泳池，今日都好似冇乜人游过，啲水又干净，我游下啦。于是佢就跳咗落水，救生员都系游下嘅啫。唔知点解游下游下，突然之间觉得，哇！啲水点解今晚系咪因为太阳收咗咧？咁冻嘅，都唔紧要啦，都已经落咗水，而家走翻上去都已经太迟啦。佢一路游一路游，除咗觉得啲水越嚟越冻之外，点解系咪攰呢？游极都游唔到埋岸嘅，听落系咪好似好诡异呢？泳池有几大啫？平时练水唔好话游一个塘啦，游好多个塘都得啦。但今晚呢位救生员哥哥，佢游嚟游去，硬系就游唔到埋岸。佢心谂唔通撞嘢，冇咁邪啩？再游一游下，佢都系游唔到。于是咧，佢突然之间有个念头，沉落水望一望先。点知佢唔望好地地，佢一沉落水，佢望到佢喺度游嘅时候，喺佢身后边 有一对脚一路行一路行，贴住佢嚟行，佢唔敢望上去，因为佢知道根本成个泳池就系得佢一个。佢大叫咗上嚟，系咁游，系咁游，系咁游，发癫咁游，终于俾佢游到埋岸。一上咗水啫，好快咁样跑去更衣室换衫就走人。佢好惊，最后佢唔敢再翻个屋苑，钱都唔敢要。 选中我都不知处一闯，信可以找到珍贵不多。那时还有点狂，地阔天高到勇往，信即使有风快，凭实力可打到数不堂。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准。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旧。心中记住，而有时也许失算，能力其异国总算是缘。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准。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旧。 正如头先 Jessica 所讲，是不是这个7月14会特别容易撞到灵体的呢？来自网上记录，一个住在屯门某一个屋邨的朋友留下这个故事。他住在这个屋苑最尽头的间屋，打横一排其他单位，还记得有一晚农历7月14。那晚6点，他妈妈在煮饭，正如好多嘅住户一样，为咗通风，屋企打开个木门。当年屋苑个个都系咁样开住个木门嘅啦，即系道铁闸隔住嘅啫。而呢个人佢就坐喺门口隔篱个梳化嗰度睇紧电视。突然之间，佢听到好大声，砰！撞咗落个铁闸嗰度。佢个形容个感觉就好似有嗰啲人喺个楼梯射一个足球，好大力咁个足球，砰！撞落个铁闸。边个啊？佢想起身走过去闹人，走过一望，成个走廊静嘤嘤，而个铁闸嘅声音仲喺佢耳边，好似仲有少少回响咁样。据佢形容，就算有人由门口跑去楼梯啊，都仲有三四个单位嘅距离，冇理由喺咁短嘅时间已经唔见咗佢。对到头先好大力咁样省一样嘢，砰一声撞落佢铁闸嘅系咩咧？真系冇人知道啦。又有一个人试过，佢家姐 出咗去冇翻屋企一段时间，因为同屋企嗌交。有一晚都好夜啦，佢听到家姐把声喺门口嗌佢个名，佢同阿爸讲：阿爸，家姐啊！阿爸个样好奇怪，话唔系啊，唔系家姐嚟噶。但系佢明明听到家姐叫佢开门噶，佢唔理，走过一打开道门，咩人都冇。佢好惊，走上床系咁喊。跟住个爸爸安慰佢就话：，唉，唔好咁啦，呢啲嘢系咁噶啦，天光冇事噶啦。到佢大咗谂翻呢一件事，阿爸系咪知道啲乜嘢咧？系咪呢个屋苑耐唔耐会有啲嘢咁嘅出现？所以阿爸先会话天光就冇事咧，咁就唔知道啦。以上故事纯属等大家听下，攞少少嘅刺激嘅啫。喺呢个遇难节嘅时候，其实冇乜所谓啦，大家都系平常心咁过。嗱，一阵间咧12点半之后咧，我哋就会有 Dr. Eric 同我哋讲讲咧今日带嚟关于猫猫狗狗嘅得意嘅事情嘅，同埋仲有职业安全短剧。而家先听咧12点半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正午12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就十月发表的首份施政报告进行咨询的过程入边，听到有意见认为香港应该着力发展创科事业，吸引全球人才汇聚。他对此十分认同，会在施政报告提出想法和措施。李家超在大湾区国际科创峰会开幕致辞的时候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七一讲话时候特别提到香港创科产业正是迅速兴起，亦都到科学园考察，反映他对香港创科发展的重视。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会不负所托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深度合作，为区内科创发展开启新篇章。大湾区院士联盟主席、科大后任校长叶玉如致辞的时候说，期待李家超和新一届政府把握十四五规划和大湾区的机遇，为区内经济添加新动力，开拓新空间。政府将增加渠道便利长者和幼童接种新冠疫苗。由下个星期一起，港铁青衣站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和香港儿童医院儿童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将同时提供科兴和伏必泰疫苗的接种服务。市民听日早上九点起可以在网上预约。另外，卫生署辖下母婴健康院同样由下个星期一起会为年龄介乎六个月至到三岁的幼童在接受已预约的常规服务时候同时提供科兴疫苗接种服务。当局说，香港儿童医院会为年龄介乎六个月至到十七岁的幼童和青少年接种科兴疫苗，而年龄介乎五岁至十一岁的儿童仍然可以继续在该处接种伏必泰疫苗。現場會有適當的分隔和指示，區分兩款疫苗的接種區域。香港家庭傭工僱主協會主席容馬珊兒說，歡迎今個星期五起抵港外籍傭工可以改為3+4的檢疫模式，但他亦都明白部分僱主感到壓力，憂慮難以監察外傭完成3日檢疫酒店搬往一般酒店接受醫學監察期間不會周圍去，一旦受到感染会将病毒带回家。容马珊儿说，一些雇主家庭环境较大，外佣有独立房间和洗手间，或者不介意外佣完成3日检疫酒店之后回家接受医学监察，以免外佣四出走动。但若家居环境较细，有长者、婴幼儿或长期病患等，会有不同的顾虑。他又說，今次政府的措施是新嘗試，希望縮短隔離時間的同時亦都能夠保障到安全。紅館 Mirror 演唱會大屏幕墜下事故，據了解，負責演唱會的舞台、美術和廣告公司的高層人員今日會向警方錄取口供。 消息話，警方今日暫時未安排人員到紅館調查，亦都不會安排 Mirror 成員錄取口供。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晝同埋今晚大致多雲，有驟雨同埋幾陣強烈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較大，吹和緩至清勁東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間中有驟雨，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部分時間有陽光。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時間去到下晝兩點。室外氣温26度，相對濕度91%。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系报19,959点，升348点，总成交43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68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12412点，升189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299.6，升4蚊；阿里巴巴90.5元，升2.2元，升2.5元半；美团173.6，升4蚊。盈富基金20.5，升3.6；创科实业96.15，升9.15；京东集团219.4，升1蚊；恒生中国企业69.24，升1.42；友邦保险76.95，升1；龙湖集团21.85，升9.5；中国平安44.15，升4.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46。日元133.16，瑞士法郎0.944，加元1.276，人民币6.739，英镑对美元1.22，欧元对美元1.029，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64。港金报16,720元，比上日收市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5.82美元，卖出1,786.33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手表转型，空间魔术师，幸运熊，四个独立故事，四个九十后的奋斗故事。由新时代奋斗者领衔声演，一年四个星期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未言抗抗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艺术是自我表达的方式， 艺术是与人连结的途径， 音乐、 绘画 多姿多彩的表现形式，给到不同能力的朋友想象和发挥的空间，在艺术的路上任意驰骋。 四通八达，主持悠然。 逢星期六晚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知识回社加强阵容。 怒食全球，阿 Lu 请嚟注册营养学家李奇华教你食维他命 B 集。 B 集咧就系讲紧8种嘅维他命 B 啊，佢咧系帮助我哋咧嗰个能量转化，将佢转化为我哋身体有用嘅嘢咧，就需要有 B 集啦。 健威导赏团，健威同你去旧式茶楼。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 行政长官会喺10月公布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很高兴能够同市民一起为香港开新篇。你的意见会帮助我们向前迈进，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放松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呜呜，不做坏主人。 好，宠物时间，我哋有 Dr. Eric。阿多德荣啊，话你好烦啊！啊，佢头先打嚟扮鬼声啊嘛，多德荣 系啊， 系啊，话系鬼仔， 系啊，咁你系鬼仔，我系鬼妹， 咁我哋好不敬， 系啊 ，OK， 嗰个系咩鬼？咸鬼喎， 唔系嗰个海鲜鬼。 Eric， 我搞佢啦，吓死佢啊！ 好，多谢 Eric。嚟，其实咧嗱，我今日我上个礼拜咧讲咗一啲可能某些动物猫狗咧会有啲嘅天生问题，所以大家咧就唔好尽量唔好去，无论领养或者系买都好啦咁样。 系啊，冇错。 咁今个礼拜你嘅话题喺呢方面，定系想有其他新嘅话题想带出嚟？ 哦，唔系，呢个你最近有啲新闻就系讲话有只 嘅， 系啊， 系啦。法國嗰啲狗咧，就佢 French Bull 啦，佢就好似係即係都上咗好似電視咁樣嘅， 有上新聞， 係啊，咁樣就話即係去帶咗只狗去游水，咁樣就係去嗰啲游泳池嘅地方有人睇住嘅，游水就之後就去咗要去急症咁樣死咗啦，係啦，咁樣就咁好明顯我哋唔在場，係你講我講咁，我即係其實真相係點？ 老啦， 系啦，不过咧就都有闭路电视成嘅，咁其实咧我哋讲 generally 啦，咁啊呢个品种咁啊之后就有啲机构就话啊唔好再繁殖，唔好再养咁样啦，咁我就系啦，咁就因为认为呢个品种其实有个别都有数几个问题啦，最主要就系我哋之前有讲过，佢哋好扁面嘅，系啦，就变咗佢加埋唔止嘅，其实佢遗传有好多几个问题都唔， 但系 有好多问题嘅。 但系 Dorley 喺你未再即系去讲详细少之前，我想问，其实带狗仔游水咧，如果真系要带啦吓，我即系你会唔会赞成？同埋你，因为我都有啲朋友好中意带啲狗去海滩嘅，即系跑出去水中间嗰啲咧，其实系咪好咧？同埋有啲咩注意安全咧？其实。 其实我第一样嘢冇违法啦，如果个海滩唔俾你带只狗去就 哦明白， 好违法啦，同埋大小二便都即系喺一个我哋会除脚嘅地方就要做得好啲啦，好明显只狗小便喺个大海就冇咩影响嘅，不过就喺个海滩就唔系咁好啦，咁样就呢啲基本即系道德嘅嘢， 因为狗系识游水噶嘛，唔系即系我哋细个成日话狗仔识，狗系 suppose 识游水噶，系咪啊？ 唔係㗎，其實咧就頭先講個品種 French Bull 咧係出名唔識游水嘅， 係啊，成隻豬仔咁樣，佢真係成隻豬仔咁樣噶，手又腳又短。 係啦，佢有幾個原因添啦。第一樣嘢咧，你見佢鼻哥扁嘅，所以咧佢哋伸直條頸個鼻哥同個口都可能仲喺個水入邊嘅。 冇錯。 第二樣嘢啦，就佢哋好重嘅，即係對比例咧，佢哋好 dense 嘅，所以咧特別個頭嗰邊比較重啲添嘅。佢哋見佢對比例係個身體細，頭好大， 咁好易沉咯。 所以咧佢係啦，入水就頭沉落去先嘅啦。 第 三樣嘢啦，係啦，唞唔到氣㗎啦。第三樣嘢咧就係個鼻哥窿大又扁面咧，啲水就少少，即係沉一沉，佢都 整 入水 水 入去㗎啦。 驚重咗好辛苦啊！ 係啦，啲狗緊張咁啊，依種。品種咧 係 有一樣嘢，唔止唔識游水啊！其實你係唔應該帶佢去游水嘅， 係啦， 劇烈嘅運動嘅， 劇烈運動都唔得，因為佢透氣有問題。 行山啊，係啦，都唔得噶啦，所以即係唔需要水入肺啊，你都可以整死只狗嘅。所以咧就第三樣嘢咧，啲腳短添嘅，所以佢都發唔到嗰種力去游水嘅。 係，知道。 所以咧係出名，即係危險到爆。即係我即係譬如嗰個情況，我相信個店員有救㗎，即係佢有啲即係好似個手柄揸住佢个一件救生衣咁样咧，咁个人揸住佢咧，只狗其实都唔识游，佢个头都系重嘅，你可以幻想个你包住个身，你揸住好似行李咁样，个头都系。 个行李一边重啲噶嘛， 系啊啱啊， 所以咧其实系咧，你都靠紧只脚脚硬，自己硬去唔沉自己，所以佢好容易贴前嘅，你揸住佢都。 如果咁讲，唔系先 ，Dr. Eric， 如果咁讲法嘅话，系咪就系话，即系如果系话带狗游水，系咪都要睇下佢系咩品种？唔系话所有都唔得，或者系所有都得， 系啦，系啦，啱啦，啱啦。咁好，有啲品种系出名嘅。其实我之前有提过，讲紧品种嗰段时间咧，就系有啲狗系出名叫 water dog 嘅。 嗯 哼，咁样就譬如King Charles、Cavalier Spaniel 咁样咧，呢啲系水狗嚟嘅，攞嚟嘅依即系打猎完之后去追只雀仔翻嚟嗰啲嘅。 佢捉啲水鸭噶嘛，系嘛？ 系啊，水鸭嗰啲嘅，所以其实系有好多都识游水嘅，不过都小心啲啦。即系我都。聽過最即係喺外國噶，我好最近喺英國都有一單一模一樣，又係 French， 佢就去嗰啲公園啦，咁啊個水塘咧就水面有好多水草，咁啊嗰只狗咧就唔知係唔係陸地嚟嘅，就將跳咗落去，咁又係浸死咗。 哎呀！ 嗯， 系好化学嘅，不过嗰单新闻就有啲 QK， 就系佢嗰只狗去到睇医生就话佢中暑死嘅，咁呢个就系头先讲第二样嘢啦 ，active 运动啦，一般人成日都 assume 呢狗天生 fit 嘅，天生唔知识游水，天生一定 fit， 哇喺十年喺屋企一个礼拜或者三个礼拜四个礼拜先带佢出街一次， 咁又系啦系啦，即系一个冇运动嘅人咁样，你叫跑步点跑咧？ 系啦，可以跑死啦，容易啲中暑嘅個人喺同一個情況底下，咁樣就加埋咧，佢哋表面咧就其實係好容易啦。頭先講容易入水啦，所以聽那個故仔咁有冇可能佢游水嗰段時間飲咗幾啖水？ 嗯， 一啖都死啦，系咪入咗个肺？系咯，咁之後佢表面又要呼吸快，咁只狗就好容易中暑啊，咁啊。引致死亡，所以就成件事就咁啊，梗系最尾系点样就好难拗啦，就系个主人带佢去唔啱啊，或者嗰人接受佢嘅生意唔啱啊，即系呢个咁各方面就唔少少傻瓜噶啦。 嗯，咁啊再发大啲啦，如果你讲紧话即系如果系狗嘅话咧，我都有见过就系搭各式各样嘅动物都试过嘅。我试过有一次咧就系喺大屿山嘅长沙，我见到佢带个兔仔去游水。 哇，佢系咪傻咗？ 真系有嘅。喺海滩， 兔仔先游水嘅咩？ 系啦，就系觉得好奇怪。咁但系其实如果你咁讲法嘅话，即系作为主人，我应该要点样去拿捏？有啲咩嘢嘅话，其实你真系你唔好以为嘅就系佢唔浸唔死嘅话，就以为佢好中意啊，佢真系好中意游水，带佢嚟啊，压我梗系知佢识游水啦。咁但系个问题系有啲咩嘢嘅话，我哋应该作为一个主人咧，系要要注意同埋要留心嘅咧。 即系你问我啦，即系冇咁极端啦。如果你带只白兔，即系啲白兔好明显就都唔系一定怕水嘅，或者即系你知道大自然佢都入晒雨林啊咁样啦。 嗯， 咁唔使去极端度游水嘅。喂，你如果你认为第二天使嘅白兔中意水嘅，你可以纯粹淋湿佢。 但系真系见住佢游噶， 游得好 唔好 啊？ 游得好快啊！ 兔仔成日因为佢教过佢咧， 唔系冇啊，佢就系话就因为佢带过佢嚟个海滩，跟住咧发觉佢扑落个水嗰度咧，佢又唔浸亲。他就以為嘅 assume 定係頭先你所講啦，就係佢好中意游水啊，跟住就帶佢去咯。咁我就覺得就哦，其實係咪食緊乜嘢動物？總之佢中意游水嘅話咧，咁你就可以俾佢去咧。 佢有能力游啦，同埋中意游係好緊要啦。就即係千祈唔好勉強你只動物要去游水啦。 係 加埋就都要做少功課啦。就因為頭先我講話 French Bull 唔游得水嘅，其實都唔係好多人知嘅。 嗯。 所以就自己个品种去做少功课，同埋第一次游嘅，咁好明显就劲小心啦吓。 系 啊，你见啦，头先我讲喺一个理论上有晒闭路电视，有个职员安全嘅情况底下都可以浸死，所以你唔好话自己去啦。就所以你见有时即系有啲人好曳啦，又行紧山去城门水塘咁样，无端端又 跳咗落去咁样。 有啲人特登带只狗去水塘游水，好似犯法啦吓。 系 咁就其实咧就不过你见。如果在那个情况下在个水塘里面即是个入水那刻都有些危险的啦。是即是一些泥啊水满晒这样都有些水好深啦。 根本不应该添啦是不是 是啊不应该。 根本不应该。 是我们食水不应该是有水。 没错啦。 还有哪些其实是 不应该游水。 是不应该游水。 是不是所有表面的品种都不应该带游水如果你这样讲。 扁面嘅， 即係基本好多扁面狗品種咧，就掕埋呢個短腳嘅，即係唔係全部啦，有啲譬如有 box 啊咁嗰啲好長腳嘅，不過都扁面品種係危險啲嘅，咁就需要啦。啊，同埋即係頭先即係個新聞講話，呢只狗就個醫生話佢中暑嘅，咁就第二個教訓就記得唔好太劇烈咯。 嗯， 其實Dottery 其實除咗游水之外咧，扁面狗咧。佢中暑機會係咪高啲啊？即係就算唔係游水啦，行山咁樣，即係佢哋嗰個呼吸系統會唔會都係容易啲中暑㗎？係 啊，我你話你幻想頭先嗰只狗喺個水入邊都或者可以中暑咯。其實啲狗呢啲狗咧，佢開始呼吸困難咧，佢就惡性循環㗎啦。佢就一係你中暑，你就自然扯氣啦。咁你扯氣咧就越扯越快。咁去到某個地步咧，你個扯氣短度咧，因為快到你唔係深呼吸滿咗個肺空氣，你先呼翻出嚟啦。你 於是就冇唞唔到氣， 你就係啦，佢就嘻咁樣咧，就其實咧就變咗你。即係轉唔到嗰啲氧嘅，所以變咗咧就嗰啲狗咧就越喘氣越大氧越少，所以就惡性循環咁去到某個位就喃喃自知就窒息死噶啦。所以咧就嚟好多時嚟，譬如嚟睇急症有啲咁嘅情況咧，我哋某一個 job apart from 俾氧氣佢啊，或者吊鹽水啊，就係整佢呼吸慢啲。 嗯， 好多時我哋會打啲鎮定劑，整佢你冷靜少少先，你唔好嘻嘻咁樣。 明白。 咁做主人就要小心啲啦，好似阿 Sarah 话斋，唔好系又唔带游水啊，咩咁啊劈佢落去啊， 兔仔真系好奇怪。 唔系真系靓，我真系见过，所以我先至问到 Eric 咯，或者长沙呢世都记得噶。兔仔游水， 长沙兔游水。 我哋讲嗰呢个品种咧，就其实有一样都值得讲咧。French Bull 咧系我咁多种接触嘅品种之中咧，就其实系个性格系一流嘅。都有漢字，好多人中意有嗰啲呢個品種係勁 friendly， 好得意，成隻火腿咁樣。 係啦， 你唔覺得咩？個大髀火腿咁， 同埋耳仔又高大咁樣啦， 蠢蠢地 咁樣，係啊，好得意噶。同埋佢哋即係佢哋唔好就有啲 stubborn 咯。 嗯， 即係訓練佢係難。 唔係啊 ，stubborn 都幾可愛啊！你睇小強， 你睇你同埋佢。 佢唔係扁面，佢長面。 你做咩話我？ 佢唔係扁面，佢長面。 我保護小強。 咁啊，作為一個主人，多啲石動物啊。OK， 好，今日咧就唔該曬，多謝 Eric 嚇。好，下次我哋再傾過。OK， 再見。 啊，时间差唔多啦，咁今日咧风骚快活人咧就嚟到我哋嘅尾声啊，听日星期五啦，有风骚唱不完， 考战争啊， 有点唱嘅时间，听日好惊啊，因为你又知唔知系数学老师啊？ 哎呀， 数 学 噶啦， 数学老师系好型嘅啫，如果 系啊，我知啊，系啊， 好，咁啊，听日十点钟再见大家， 听日零分， 喂，即安剧嚟啦，听日见， 拜拜， 好，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靓仔想食乜嘢啊？ 我想要一份公司三文治加杯冻咖啡啊，唔该。 冇问题。喂，一份公司自冻啡。喂，强哥。公司自动飞啊！ 你咁大声嗌边个啊？想吓走晒啲客咩？虽然而家一台客都冇。 咩冇啊？咪有个靓仔坐咗喺度咯。哎，咪住！点解你会喺外边度翻嚟噶？你几时行开去我唔知噶吓、啊？ 我想话你听噶啦，不过头先你瞓咗啊嘛。 我边有瞓啊？我谂紧嘢啫嘛。喂，你唔好讲废话啦！呢一位靓仔咧就要份公司自同冻啡，你快啲去整啦。 冇问题，哥仔坐阵，好快有得食。哥仔，你要嘅公司三文治同埋冻啡，慢慢。 唔该晒。 强哥啊，点解你会自己攞出嚟噶？ 顺手啫。 顺手？ 喂，厨房好热啊，出嚟唞下气唔得咩？你咪想我热到中暑啊？ 中暑？你再夸张啲啊？ 唔夸张。 靓仔， 我叫 Alex 啊。 Alex 啊， 你头先讲咩话？ 我话喺厨房做嘢有机会遇到中暑，一啲都唔夸张啊！ 多谢 Alex， 你支持我啊！ 我讲事实啫，厨房系一个酷热同潮湿嘅工作环境，要长时间喺里面做嘢，好容易因为过度出汗令到体内水分大量流失，或者体温升高而引致热衰竭或者中暑噶。 诶，间间餐厅啊个厨房都系咁嘅啦，冇办法噶噃，唔通啊要喺个厨房嗰度咪装冷气咩？ 又唔系要装冷气嘅，不过雇主想避免员工中暑同埋工作得舒适啲，就要确保厨房有妥善嘅抽风系统啦。 Alex 啊，我想问一下咧，除咗要有妥善嘅抽风系统之外咧，仲有冇其他措施可以令个厨房冇咁热噶？ 除咗抽风系统，仲应该确保所有嘅抽风系统已经安装个抽风罩，可以排散热力，厨房就冇咁热啦。 其实明知啊，要喺个厨房做嘢，着少啲，着得凉爽啲咁咪得咯。 瑞姐，我都想打大赤辣喺厨房煮嘢啊！你避唔避啊？ 我系话着少啲啊，唔系唔着啊，系着嗰啲浅色同埋少少松身嘅衫咯。 喺厨房工作衣着都要小心选择，浅色、宽松、通爽嘅衫都系好嘅，但系要留心唔好构成安全问题咯。 咩叫做唔会构成安全问题啊？ 例如若果啲衫太松身，就好容易卷入啲机器嘅转动部分，好容易出意外噶。另外，如果贪凉爽、贪方便，着拖鞋喺厨房度做嘢，就好容易跌亲啦。 佢咁大个人啊，仲要担心佢会唔会跣亲啊？佢自己啊，识小心留意噶嘛。 雇主系有责任为员工提供一个安全嘅工作环境。况且，如果工作环境差，令到员工成日整亲、受伤要请假，雇主又冇做员工帮手做嘢啦。 听到未啊，瑞姐？所以啊，预防喺厨房开工会跣亲啊，我作为员工嘅就应该着翻对防滑鞋，而你作为雇主嘅就应该确保厨房地面经常保持干爽啊。 好啊，咁我就安排你负责啦。要确保厨房地面系干爽嘅，咁就麻烦你啦。以后啊，逢亲见到地面有积水啊、油渍啊咁样，就即刻抹翻干净啦噃，吓。 呢啲咁重要嘅事，关乎到所有喺厨房做嘢同事嘅安全，我梗系乐意做啦。话是话 ，Alex 啊，如果个个雇主都好似你咁样，识得为员工着想，你话几好呢？系、你对呢啲饮食业工作安全守则咁熟，唔通你都系做饮食业嘅？ 我同朋友夹份咗开咗间 cafe 嘅，所以对呢一方面嘅工作安全有啲认识啊。我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嘢要补充啊，雇主都应该安排适当嘅休息时间俾员工，避免员工喺过长时间喺高温同潮湿嘅环境下工作。而员工要饮足够嘅水同埋适量嘅电解质饮品，适当咁补充身体流失嘅水分同盐分，咁就可以减低中暑嘅机会啦。 哎呀 ，Alex 啊，你挂住讲嗰啲安全守则咧，份公司纸都冻晒咯，我整个份俾你啦，好嘛？强哥啊，去整个份公司纸啦。 唔使啦，唔使啦，我食呢份 OK 啦。 啊 ，Alex 哥啊，我唔知道你间咖啡请唔请人呢？其实咧，我最近都想转换下工作环境啊。 我间 cafe 系澳门 哦，澳门啊，好似有啲远啊，我再谂下先啦。 厨房环境热又湿，预防中暑要记得。我系 Alex 邝星宇。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嘅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填写网上嘅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又或者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噶。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再开始约见，就算三位不免怪异，迎接那发展，提提交趣事，尽力笑天意，或话过得很好会更易，谈谈满城市未